如今不想再度说谎，不以当是你情深的目光，红唇如火一般嘴边烫，甜言蜜语共我讲，世间多少沧桑都因你那份热情尽遗忘，心留住片刻的感觉，在你身旁曾无尽的探索，又像那灯火盲目往火里扑，灿烂一瞬间已没法可梦中醒觉，早自知在你眼中的我是你随便相识的一个，仍愿你认可，要我多一刻静坐，可使我领略一生不枉过。世间多少沧桑都因你那份热情尽遗忘，心留住片刻的感觉，在我心里存着万千线索，迎着那灯火盲目往火里扑，灿烂一瞬间已没法可梦中醒过，早自知在你眼中的我是你随便相识的一个，仍愿你认可，让我多一刻静坐，可使我领略一生不枉过。

又像是风飞的年岁，情随意于心窝里沉醉，情浓烈却在情心中告吹，情心总告吹，我问谁？痴心愧对，有着谁？ Thank you. 我将真心付给了你，将悲伤留给我自己，我将青春付给了你，将岁我将生命付给了你，将孤独留给我自己，我将春天付给了你，将

爱把有情的人分两端，心里知道联系的方向，哪怕不能够朝夕相伴。城里的月光把梦照亮，请温暖他心房，能不能多点快乐片段。城里的月光把梦照亮，请守护他身旁，若有一天能重逢，让幸福洒满整个夜晚。城里的月光把梦照亮，请温暖他心房，看透了人间聚散，能不能多点快乐片段。城里的月光把梦照亮，身旁，若有一天能重逢，让幸福洒满整个夜晚。若有一天能重逢，让幸福洒满整个夜晚。 车窗外的天空依然明朗。